三三，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京津冀之声，每天上午10:30、下午15:0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林雪飞医生，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带状疱疹这个话题。首先，欢迎林医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就和林医生一起来聊一聊带状疱疹这个话题啊。说到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病呢，其实我个人还是挺熟悉的，因为我曾经啊得过这个带状疱疹。 哦，真的吗？ 嗯，因为这个当时可能是就是工作比较压力也比较大，然后这个也比较忙碌哈，然后身体的免疫力就下降了。当时我记得是这个腰部就长了很多的那种水，就是水泡似的东西，然后很痒，很痒，你特别想去挠它。后来那个我一开始还伴有一些就是轻微的那种就是头晕啊，有点发烧的那种症状。后来我就去医院，然后人家告诉我，大夫告诉我说，哎，你得的是带状疱疹。然后我只是小时候听说过这个名词儿，我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带状疱疹。后来就是自己得了之后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带状疱疹，就是我这样的症状。所以今天呢，您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这个带状疱疹，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病的一个症状。 带状疱疹呢，它是一种病毒性的皮肤病，它是由病毒感染引起来的。这个病毒呢，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它是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它就是跟水痘是同一个病毒。就很多人在小的时候得了水痘以后，这个水痘治愈了以后，这个病毒并没有被完全的清除 啊、 它是潜伏在人体的神经根里。等到了老了以后，或者是这个成年以后，这个当人体的抵抗力下降的时候，这个病毒有可能就被再次的激活。而引发了这个带状疱疹。 就等于说它其实就是一个病毒的一个病毒性的一个疾病。 对对，它是一个病毒感染造成的疾病。 很 多人的这个诱因都是因为劳累，抵抗力下降，或者有的人这个除了劳累以外呢，他饮食上比如吃点辣的呀，喝了酒啦，又吃点羊肉啊，有一点就是中医讲这种上火的这种症状，他就更容易引发这个带状疱疹。 那就是带状疱疹它其实临床上的表现，就是说我们那个表现是什么样的呢？ 带状疱疹通常呢，它是出现在躯体的单侧。就是很多人都会发现得了带状疱疹以后，它只出现在一半的躯体。就是说要不然在左边，要不然在右边，很少说是两边同时发生。它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有这种片状的红斑。红斑的基础上呢，有这种很小的水泡。有的你仔细观察呢，有的水泡还可能就中间我们叫有奇凹，就是像一个肚脐眼儿是这种凹陷。这种是病毒感染的这个水泡的一个表现。但它的这个水泡呢，它不是孤立的，它通常都是一簇一簇的。就是簇集状的。然后呢，在这个半侧的躯体分布。它不单单是一片，它可以是多片的。但是它只分布在一侧的躯体，而且是成一个带状的分布，也就是它只出现在一块区域，比如说一侧的肢体，比如胳膊上有了，或者是一半的这个前胸后背，或者是肚子上腹部，腹部的后背，它像一个带状的这种分布，所以它又叫带状疱疹。 是，我记得当时我得这个带状疱疹的时候是在腰部，就是后面， 对， 嗯，腰部 是很常见的一个部位， 嗯， 但是带状疱疹其实它的位置比较广泛， 嗯， 它除了腰部， 嗯， 然后胸背部，它可以发生在头面部， 啊， 嗯，甚至有的人就是我们说叫三叉神经的这个累积， 嗯， 它可以发生在眼睛上，就头面部还累积到眼睛，甚至有因为严重的这种眼睛的受累而导致这种角膜的受累而影响到视力的，嗯， 哦， 还有分布在耳朵上的，我们叫耳带状疱疹， 哦， 嗯，还有一些特殊的类型，比如身体特别抵抗力特别差的时候，比如一些肿瘤的病人啊， 嗯， 或者是 HIV 感染的病人， 嗯， 有的带状疱疹就可以多发，就一般的正常人来讲它都是在这种局限性的比较阶段性的发生， 嗯， 但是在这种抵抗力特别差的有可能它在身体的多个部位都发生了带状疱疹， 嗯， 甚至呢有的人就是双侧都可以出现， 嗯， 或者是全身都会出现这种水泡， 嗯， 这种是抵抗力特别差的， 嗯， 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穿腰龙，什么， 嗯， 什么连成一圈儿， 对对对对，是 人就会就是有生命危险， 嗯， 其实并不是说它连成一圈儿它就会有生命危险， 嗯， 是因为它本来这个病人的抵抗力特别差， 嗯， 本来可能生命就有危险了， 嗯， 所以它才会连成一圈儿， 嗯，那林医生是这样的，就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是后来他就该疼了，就是带状疱疹其实挺痛苦，他痛苦就痛苦在他非常的疼。 对，带状疱疹呢，因为它这个病毒是累积到神经了， 嗯， 所以很多病人都会出现这种神经疼的表现， 嗯， 就比如像这种有的人会形容像电击一样的疼痛， 嗯， 有的人的皮肤一摸就会非常的疼痛，就不让触碰的， 嗯， 还有人就感觉自己的皮肤啊或者是皮肤里面有这种虫子在爬的这种感觉 啊，又痒又疼。 对， 而且那时候就因为我不是长在腰部嘛，我睡觉我都不能那个躺着睡，我因为我怕碰着它，我都得就是恨不得我趴着睡，不能碰它，嗯， 对，这就是神经受累的一个表现，神经可以出现这种水肿啊， 嗯， 炎症啊，甚至有的比较严重的都会出现这种神经的坏死，这都是带状疱疹的非常典型的一些表现，而且带状疱疹的这个疼痛呢通常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有的人觉得我吃上药是不是两三天三四天就能好，其实不是的，带状疱疹这个病呢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像年轻人怎么着也得两三周以上，老年人有的持续的时间就更长了，可能得持续一两个月啊，甚至半年，甚至有的人后遗神经痛会持续几年的都会有，所以带状疱疹其实是对病人来讲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一个疾病。 嗯，那这个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这个带状疱疹呢？ 带状疱疹主要好发于中老年人，因为中老年人他的这个抵抗力相对来讲会比较差一些，所以带状疱疹也是一个好发的一个年龄，那像现在很多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会得这个病，是因为咱们现在比如压力大呀，饮食这个作息都不太规律，那么造成的这个抵抗力下降，所以很多年轻人也会出现带状疱疹的症状，但是因为年轻人他的抵抗力相对来讲要强一些，所以他的症状会轻很多，比如他的疼痛感，他的这个红斑水泡，这种临床表现都会轻一些，而且他恢复的也会快一些，那么老年人他抵抗力要弱一些，他通常的持续的病程也会长。 还真是，因为我之前几年前得过一次带状疱疹，然后当时可能就是包括吃药啊休息啊等等，他就感觉时间也没有持续那么长，但是因为我家人有老人，就是我的外婆80多岁了，然后前一段也是他得了带状疱疹之后，我就发现这好的特别的慢，就是我们家人一直在各种就是反正帮他治啊等等啊，他就好得很慢，可能就是因为老年人这个抵抗力确实比较差啊， 他的神经啊包括皮肤各种修复的时间要比年轻人要长很多，所以他经历的痛苦的时间就要长一些。 对，那想问一下林医生，就是如果我们得了带状疱疹呢，它是有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法呢？ 带状疱疹我们比较 常用的首先呢就是一个抗病毒的治疗， 嗯， 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然后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给予一个抗病毒治疗，因为它是一个病毒感染的疾病嘛。带状疱疹的抗病毒治疗也能很好的预防后期的后遗神经疼。除了抗病毒治疗以外呢，因为这个带状疱疹会累积到神经， 嗯， 我们也会给予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 嗯， 比如甲钴胺呀，一些维生素 B1 啊，这些药物都是营养神经的作用， 嗯， 也能帮助神经快一点修复， 嗯， 另外呢，因为带状疱疹它是一个比较疼痛的病， 嗯， 对于患者疼痛比较明显的，我们通常会给予一些止疼药物的治疗， 嗯， 比如像这个钙离子的拮抗剂这一类的， 嗯。嗯， 这相信这些药物你当时治的时候也都用了吧？ 嗯，对，当时我记得反正就是医生开了有这种是不是消炎药啊，消炎药类的 抗病毒药， 抗病毒的啊，因为我不太懂，然后反正有几种药，然后还有这是口服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是不是涂抹的， 嗯， 就是往这个你这个带状疱疹上抹的药也有， 嗯，外用的也是可以辅助治疗带状疱疹， 嗯嗯 嗯，可以用一些像抗病毒的外用的药膏， 嗯， 或者是消炎类的药膏都是可以的， 嗯， 另外像带状疱疹的神经痛，我们也会采取一些理疗的方式， 哦， 比如一些低频治疗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红光的照射。这些都有助于这个疱疹的恢复。 嗯 嗯，通常我们在急性期的治疗， 嗯， 比如抗病毒的治疗，疗程大概在1到2周。 嗯 嗯嗯，但是因为疱疹它不会这么快的好。 嗯 嗯，通常像止疼的治疗， 嗯， 然后营养神经的治疗， 嗯， 我们会持续的时间再长一些。 嗯嗯，是我记得当时就是这个，它也是慢慢的发，就是这个就是水泡哈，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就感觉就是它都要撑破了，它就是撑得特别大了， 嗯， 然后我用药休息等等，我在治疗的这个途中慢慢这个水泡也越来越小，到最后它就干了，就干瘪了啊，就成痂的那种感觉。嗯， 带状疱疹它的皮肤的损伤修复的是比较快的， 嗯 可能1-2周或者2-3周它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好转， 嗯 但是很多人呢会出现这个疼痛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么一个情况， 嗯 啊，甚至有的人，皮肤已经好了， 嗯， 很多很长时间了，比如好了6周以上了，它这个疼痛还是持续存在的啊，这我们叫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 哦，明白了， 嗯，这个其实是病人最痛苦的地方。 对，就是说，其实他皮肤上的事儿已经很没有了，就是说他皮肤那个疱疹已经没了，但是他后期他还会疼痛。其实这个是挺痛苦的一件事， 对，因为神经一旦受损，它的修复是非常慢，而且非常难的。 嗯， 所以有比如出现了这个神经的水肿啊，或者粘连呀这种的，恢复起来都比较慢。 嗯， 这种有的时候会需要借助一些外科的一些手段 啊， 或者神经根的阻滞，就是这些治疗方法了。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点到3点半，为您倾情呈现。 嗯，好的，那林医生，那如果说现在这个已经得了带状疱疹了，在这个患病的期间呢，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首先呢，就是一定要有良好的休息，因为良好的休息跟充足的睡眠，这些对带状疱疹神经的这个修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临床上有的病人呢，他在吃了药好好休息之后，他的病都已经基本上快好了，但是呢，就是突然家里有一些什么事情，搬家呀，或者有一些就出去旅游啊，他又累着了，那这时候他带状疱疹的神经痛它又犯了所以一个这个良好的休息对于带状疱疹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 嗯， 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清淡饮食，不要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保持心情的愉快。 嗯， 再有就是在疾病过程中要及时到医院去复诊，要遵医嘱吃药，这个也很关键。 对，就而且这个我感觉就是说你快好的时候是一个挺关键的时期，就你不能就刚才您也说嘛，他本来快好了然后结果又累着了，就是所以说这你要等他彻底好了之后再去这个比如说干重活啊等等，就一定要休息好。 对,、对是这样的。 那我们刚才说了很多治疗的方法，当然我们是不愿意得这个病的，因为它又很疼，因为我自己也有过这个亲身的经历哈，又不方便又不能睡觉，那我们怎么能预防得这个带状疱疹呢，林医生？ 我们知道带状疱疹它是一个病毒感染性的疾病，所以在我们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它更容易出现。所以我们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抵抗力，要增强我们的抵抗力，比如锻炼身体呀，然后注意休息呀，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呀，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但另外呢，因为人年龄大了以后它抵抗力确实是会有一些下降，那我们现在也有这个针对带状疱疹的疫苗出现了，我们会推荐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去来打这个疫苗，来预防带状疱疹的发生。 那这个带状疱疹的疫苗是说就我们平时在医院就可以打是吗？ 现在有的社区是可以打的。 那还是挺方便的。 对，可以进行预约。 林医生，如果说就是得过带状疱疹，就是像我这种得过带状疱疹的这个患者了，他还能继续再去打疫苗吗？或者说还需要不需要打疫苗了？ 我们大部分人一辈子呢只得一次疱疹，但是也有一部分比如抵抗力稍微差一点的人，他是有可能再复得的。有人可以得两次甚至有3次、4次的。所以他是有一定的复发率的，不是所有人都是终身免疫的。所以得过带状疱疹的人呢，也是推荐他在第一次带状疱疹痊愈以后，稳定一段时间以后再次接种这个带状疱疹的疫苗。 今天呢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带状疱疹的，所以说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平时出现了这个红斑啊，还有一些水泡啊，然后伴有这个头晕啊、头疼啊、乏力啊、低烧啊等等这种症状，那您要引起注意，有可能是得了带状疱疹了，就一定要到这个医院去及时的治疗啊，用科学的方法去治疗。那我们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也是非常感谢这个林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一起聊了这个关于带状疱疹的话题，谢谢林医生。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好的，那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徐敏，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最后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